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子萌。 那么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各位如果想看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长什么样，以及我们的主持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火星直播，打开首页会有会有一个发现专区，发现专区呢会有一个直播板块，打个板块呢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同样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新歌声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的新歌声邀请到的是一位，怎么说呢，又是一位会唱歌的小鲜肉啊，传媒大学播音系的颜值担当啊，明轩。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明轩给大家打个招呼。明轩你好。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明轩，目前呢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看到这儿，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起一个疑问，说，哎，一个学播音的为什么会来到中 新歌声啊， 新歌挑战新歌声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可能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播音其实是我的主业，但是我平常是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那么其实要说到我这个音乐的故事，要从我的小时候说起。 这么长久吗？这个故事 其实也不久，大概是 稍微说一下， 大概是十几年前。在我7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姥姥姥爷，特别希望我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在大家面前有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呢，我姥爷就给我挑选了一样乐器，就去琴行买了一把二胡回来。然后这个时候 就开始了自己的练习乐器的生涯了。 对，那时候开始一直学到了15岁，就是大概学了8年的时间，从7岁到15岁，然后在12岁的时候考了二胡的十级。 哦， 很厉害， 这也是学了有正儿八经学了有5年多呀，现在还在坚持这个乐器的演奏。 对，现在我也把我们宿舍嘛，其实空间挺大的，因为我们宿舍比其他宿舍多了一个过道，过道里我们堆了一大堆乐器。 好了，知道你是来炫耀的。 什么吉他、二胡，对，都放在那里。平常我们没事的时候，就宿舍4个人各自拿各自的乐器一起出来玩一玩。 这是一个 混奏交响曲， 这是一个混搭哎，民乐加上这个西洋乐器的混搭， 对， 会出来怎么样的效果？我觉得其实挺想期待一下，整个宿舍的人全来，然后演奏一个这种混搭的歌曲。 如果有机会的话把他们也请来。对， 好，这个我们在火星直播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间哈，还有我们的坏小坏已经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同样还有很多朋友说节目有点卡，相信哈，在一会儿的时间里，随着这个节目的推进，我们节目会逐渐的顺畅起来。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明轩。 谢谢。 好，今天刚才明轩介绍了说他这是他学过的从小学到的一个乐器二胡。 对， 那么除了二胡之外还有什么乐器还值得炫耀一下吗？ 还真的有一个，我在上初2那年，然后因为当时学二胡是我的家人给我推荐的这个乐器，就拿回来没征得我同意，就强制我去学这个二胡。但是后来呢，我又挺喜欢这种西洋乐的，对，就比如说像钢琴啦、萨克斯啦。然后后来在初2的时候呢，我跟其他的老师学习了萨克斯。 就 也是比较擅长了，是现在是吗？ 嗯，对对对，当时是、 学了多久呢？嗯， 学了两年，大概是练到了八级的水平。 八级，好快呀、啊，在这个水平进步的。 没有没有，其实像管弦乐，他们的难度比那些弦乐其实比较低一些的。 些 对对对， 嗯，一个十级，一个八级，相信演奏歌曲已经没有问题了。 是，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分别学会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其实，我学过的第一首歌是《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在小学二年 二胡版的吗？ 啊，对，二胡版也可以拉。 哇塞！ 对，就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嗯、那个时候，我爸妈给我买了一个电子词典，因为那里面只有一首歌，就是《隐形的翅膀》。但是后来呢，听到的第二首是我自己下进去的，是朴树的《那些花儿》。 那些花儿， 对。 那所以说，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些花的展示呢？ 对，今天是准备了这首歌来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好，那就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先来听一听我们明轩版的那些花儿。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子萌。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是一个不想唱歌的乐器演奏家，不是好播音员的明轩啊。他说这首歌呢是他这个学二胡学会的第二首歌曲，今天也是在我们先声夺人的板块第一首歌就给大家送上这首他曾经非常有情节的一首歌曲《 那些花儿》。 来，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明轩，《那些花儿》。听到这个前奏稍微有一点点长哈，我觉得咱们要不就重新再来开始一下我们这个歌曲。我觉得既然有这么有情节，一定要好好的演唱一下。来，明轩做好准备了吗？相信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不陌生哈，这是朴树版本，后来范玮琪进行了翻唱。 对，两个版本都非常。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在明轩唱歌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已经送来了小礼物，像雨熙的小明妹娜娜和阿硕都送来了小火星，来一起支持明轩。那么欢迎各位继续的支持明轩。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你们就像被风吹走，插在了天涯。 哇哦，第一首歌曲果真是有情节啊，而且你唱的已经打动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了哈。 谢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火星直播上，爱笑的女孩说唱的真好听，而且送来了几个小火星，而且浮生哥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位啊永青春永不言弃的这位朋友，都是为你送来了小火星。再次有请 各位朋友 明轩来到我们的嘉宾区啊，我们要聊一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了。我觉得这首歌咱们听了很多个版本，听过很多遍，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唱。但是今天明轩的这一版，我觉得要比咱们听到的那种稍微带点忧伤的感觉呢，要多一些明朗。虽然今天北京的天气是一直是阴雨绵绵哈，一直下着雨，但是今天这首歌的确让人觉得很暖哈。明轩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这首歌呢？除了说，二胡的第二首歌曲，学会的第二首歌曲，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吗？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你喜欢这首歌？ 对，其实这些，对，这首歌其实是代表了我童年的一个记忆，是这样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刚才说过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听歌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嗯， 那时候我爸妈给我买了一本电子词典。 嗯， 这本电子词典里，我回去之后，因为当时有一些碟片，我从碟片里导出来这首《那些花儿》，然后存到了我的电子词典里。 嗯， 因为这首歌它其实讲述的是，对，其实就是对过往的一种珍重， 嗯， 一种怀念。其实，那么每每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 嗯， 想到了在那个小时候家庭不太富裕的那个年代， 嗯， 去。 就是听歌的工具也很匮乏，但是说有那么一首歌，就是让你单曲循环着，然后陪伴了那段稍显枯燥和单调的生活的时候，就觉得锦上添花了哈。 因为就是小时候我们娱乐的方式很有限， 嗯， 要么就是出门跟其他野孩子一起到外面去爬山去， 嗯， 游泳，或者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可能 所以 对 这个时候把这首歌考到电子词典里面，也就觉得好像是属于自己的一首歌， 嗯， 对，就 专属了， 对，是专属于我自己的， 嗯， 然后。当时可能上小学的时候， 嗯， 其实那时候学习压力还挺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就是课改，对， 对， 每天都要做作业，要做到 准备考试什么， 对，要准备考试。那么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能够放松自己，这也是对 我培养了自己的音乐的爱好吧。 嗯， 对，因为这首歌实在是算是我的一个启蒙歌曲。对， 对， 嗯，看来意义重大了。 音乐的开始就在这首歌上。 对，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爱笑的女孩今天非常喜欢明轩的歌声，也是送来了很多很多的小火星。 嗯， 也希望其他的朋友继续支持我们明轩，继续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魔音兽，来继续听听明轩的音乐生活。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子萌。 嗯，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一个阳光帅气而且会弹乐器的阳光男孩，明轩。 Hello， 大家好。 嗯，刚刚在今天的第一板块先声夺人的明轩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歌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没听够啊，这个音乐还想继续听。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板块音乐还会随之即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聊明轩的另外一个音乐生活了。我们刚才说了练习乐器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种经历，说小的时候可能说爸妈啊强迫自己要学习乐器啊，练习很枯燥，但是当自己长大之后发现，诶，这个会弹一种乐器的话的确是生活中多了很多的乐趣，而且多了一个神技能，对不 对？ 对 的对的对的。 嗯，我们明轩还有一个特别不同的一个音乐的经历，那就是合唱团，对不对？ 没错。 嗯，把这个经历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在大一的下学期加入到咱们中国传媒大学合唱团的，因为当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个学播音的孩子，因为我们当时可能练的时候在练气息的时候觉得自己要多练胸腔共鸣，这是我们学播音的男孩子都要注意的。当时觉得可能自己是不是高音上不去就要结束自己的这个歌唱梦想了呢？那么当时呢，我们的一些师哥推荐给我说，这个合唱团还有分很多声部啊，比如说男高、男中、男低，有很多的声部。我们学播音的孩子虽然声音低，也可以去男低声部去唱啊。这时候我突然发现豁然开朗，原来我们学播音的孩子也可以继续追逐我们的音乐梦想。 对，而且好像据我了解，有很多播音系的男同学们 都在 男低或者男中这个声部。 对，没错没错。但是其实我们系也有男高的，我特别佩服这种技能，就是 在说话的时候很沉稳，超过了自己年龄段的那种成熟。可是，一到唱歌的时候， 居然可以唱到高 亢的啊！ 对对对， 我的太阳， 特别佩服他们那种先天条件。但是，可能大多数人来讲，我们条件没有，就是说 音域 那么 宽 吧。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但是进入合唱团依然就是能够把我热爱音乐的这份梦想保持下去，对， 这份热情继续延续下去。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歌曲中，我觉得接下来该到我们的明轩私房歌单的推荐过程中了。我一在推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让明轩随即来唱，我觉得可以听一听男低声部究竟该怎么去演绎一首歌， 应该会更有磁性，更有魅力。 对，是的，一定是有不一样的体验哈。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爱笑的女孩以及我们的俊贤还是送来了这个小火星，继续支持我们明轩。那明轩今天为我们推荐的第一首私房歌单的歌曲是什么歌呢？ 陆先生乐队，不对，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我觉得 对， 我今天在， 因为最近是在排行榜上很火的一首，对 对, 对, 对，我今天在地铁上也是听到这首歌，看到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地铁上就是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觉得更有感触。其实这首歌的故事背景地也在北京，咱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夜雨变成秘密关上的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后。 接下来明轩是不是要加入起来一起唱起来了？ 好的好的。嗯，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夜已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这首歌的确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在火星直播上，我们的小鸡微纯心也是送来了小火星、浪子哥、爱笑的女孩俊贤等等一些朋友，非常的支持我们明轩，也是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那么这首歌啊，的确是，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喜欢听民谣的歌曲，以及说追求单独就是追寻这个旋律好听的朋友们，一定都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也是在我们倾听的过程中，也是发现哈，也是让很多朋友觉得不自觉的就唱起来了哈。那么明轩，你今天推荐这首歌，你或者说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这首歌里面是有两个副歌的，它还算是比较高，因为刚才唱的时候可能也紧了一点，大家能听出来，因为我是男低的。但是其实讲一下我这首歌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呢，其实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是在后海，那个时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请大家一起去后海听歌，去那个 哇，那在后海听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民谣的乐 队 live show， 我觉得那种感觉一定是更棒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在那儿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因为这首歌词里写到了，就是创作的背景也是在鼓楼后海这边，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所以当时我觉得这首歌哇真的写得太棒了，把这个 感同身受了一下子， 因为当时 你身处那个环境中本来也是觉得哇就是唱的我 对 的 对 对, 对, 对， 其实当时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女朋友是不在身边的，那么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我也想到了异地恋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就是我在鼓楼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对， 今天有多少我们的女听众朋友们已经心碎了，明轩你竟然有女朋友了啊， 在节目里面撒狗了 刚刚也是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朋友说太好听了还想继续听、现在很多朋友像浪子哥还有我们的这个俊贤还有一些这个芳姐真心朋友等等一些朋友说太好听了，还是为我们的明轩送来了一些小礼物，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啊。那么刚才我们推荐了第一首歌曲春风十里，我觉得不用说太多我们就能理解到这首歌曲的那种情绪，而且我能深刻的领会到，就是在那种就是在一个场景里面，就是而且是在这个歌词的发声地里听到这首歌、 对，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 我觉得民谣这首歌吧，就是我们之前在前两期的节目中我也是推荐了一些城市民谣，我觉得民谣足够的吸引我们的耳朵。那么今天明轩给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是不是还是民谣呢？ 是的。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宋 冬 野 的 空港曲。那么今天我们是明轩推荐的私房歌单啊，就是把这个民谣进行到底，看来是非常喜欢民谣。 对， 那么平时就是听的歌单里面是不是也是以民谣为主呢？ 其实我的歌单比较复杂，我是最近才喜欢上民谣的，因为是在我初三那年我听到了马迪的南山南，那是我 很多人都是这首是 对从这首歌开始 启蒙的， 对对对，从这首歌开始我喜欢上了民谣，喜欢上了麻油叶这个民谣组织，对，因为里面宋冬野和这个马迪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我看到他们的现场哦， 哇哦，很羡慕你。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下来自于宋冬野的空港曲。 念起诗篇，盗贼王臣谎言，如来的饭碗荒诞时间，你我登船送命或寻欢，草庐高堂金光大道， 垂死于度量。 伴随着这个超级有 feel， 超级有一些空灵的感觉的一首民谣歌曲哈，来自于宋冬野的这首《空港曲》。我觉得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大家的热情终于被点燃了。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哈，说你们是什么节目呀？主要是做哪些内容？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素人歌手的一个挑战赛，可以在这里呢，我觉得进行素人的翻唱，也可以进行一些歌曲的演唱，也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 live show 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到最专业的灯光、最专业的话筒以及最专业的这个节目的整体的包装。我觉得在这里呢，可以享受一把当歌手的一种快感。 是，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我们的小鲜肉明轩。刚刚他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两首民谣歌曲，一首是《春风十里》，一首是《空港曲》。那么在这个歌曲啊，这个播放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朋友们依然是送来了很多很多的小礼物，像俊贤，还有我们的芳姐真心朋友，还有浪子哥等一些朋友也是送来了小火星支持我们明轩啊。现在我们的浪子哥也说祝愿唱出人们心中的感觉啊，也是说通过我们这些歌曲是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情绪啊。刚才俊贤也问说我们的静鱼什么时候才来啊，我们的静鱼的铁粉啊，静鱼又在呼唤你了。静鱼应该是在下周三，他就是正式回到我们的这个新歌声了哈。他可能会在新歌声的节目中会带来一首自己可能在这几天重新琢磨研究的一首新歌曲，你要期待一下啊，准时锁定。当然我和萌萌哈哈，我和曼宁的一些节目也是非常精彩，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每天晚上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好，今天我们听到了两首民谣歌曲，觉得一首是相对来说传唱度高一些，比较温暖的，节奏感稍微快一些，而另外一首空港曲迅速让我们三个人的情绪稍微的对宁静了一些。那么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这可能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民谣歌曲，就是在这个三首里面啊，而且本身它的演唱者呢也可以说是 太多人喜欢了， 带很多人打开了民谣世界的一个大门的一个人。 对， 南山南， 是的，对，他的南山南非常的出名，也非常的动听。那这首歌呢，是他写给他女朋友的一首歌。 看来我们的萌萌是我们的马迪的 铁粉 哈，听说还专门为马迪的签名还专门排过队哈。 对，我在当时的西单图书大厦的地下车库里面排了2个小时。 真执着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送给大家，这是来自于明轩的私房歌单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马迪的《傲寒》。这个前奏就迅速把人带到那种冬天啊宁静的那种清晨的感觉，飘着雪花的感觉。那明轩如果会唱的话，也可以及时加入到我们演唱过程中。 浊杯浮烟，雨变妄言，妄言雨变，戏子与警察又念起诗篇，盗贼王臣谎言， 大家听到了，说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宋冬野的《空港曲》，没错，这首歌依然是宋冬野的《空港曲》，因为我实在是有点没听够哈，我们的机器也是稍微的有点没听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到的是明轩带来的我们的今天的第三首歌曲，也就是来自于 马迪 的 《傲寒》。 啊，这首歌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哈。我们的浪子哥说声音很特别，说我们的明轩啊，既有这个播音系男生的那种浑厚，也有那种啊深情的那种温情感啊，是有不同的感觉的。 暖炉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么既然说这首歌你非常喜欢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随时演唱起来。 是。 我的名字听我 唱着一首永远望眼欲穿的生活，长得不可得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你只微笑一言不发，就像50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好好我们结婚，再到成冰雪融化的早结婚，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傲寒我们结婚，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青春。 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已经有一些小小的战争了，我说这个战争是加引号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俊贤在火星直播上已经送了50个超萌冰激凌，还有我们的浪子哥也是送了20个，感谢有你，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些忠实的粉丝们，感谢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能够支持挑战新歌声。当然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霸道的灵，还有美丽可爱，还有小姑娘等等一些朋友也是为我们送来了礼物，谢谢。而且小姑娘说啊，我们明轩唱的真好听啊，声音似水， 谢谢， 唱出了情感，我觉得今天听明轩唱歌真的是没有听够。这是几首民谣的歌曲，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一首是那些花，其实也是一种有着淡淡的情感的歌曲哈。 其实都是那些节奏比较慢，然后情感比较深入人心的那种歌曲。 没错，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让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三板块，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继续听明轩唱歌了。今天第三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马上为你带来。 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子萌。 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个又萌啊又帅，然后又会唱歌又会演奏乐器的一个播音系的帅哥， 全能型的帅哥 明轩。那么今天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很多朋友的呼声非常的强烈，希望再听明轩来一首歌曲， 多唱几首。 那么明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五首歌曲了哈，应该是准确来说第五首歌曲，带来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对，第五首歌带来的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又是一首非常动人的，同时呢，我觉得感情又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深厚的一首歌曲。看明轩怎么演绎这首歌。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 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哇，依然是一首非常有感触、非常有情绪的歌曲。那么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啊，对于明轩的非常啊好听的歌声，也有很多朋友表示着支持。比如说我们霸道的零送来了很多的超萌冰淇淋，还有红包，还有很多的像我们一直支持我们的俊贤，还有我们的这个芳姐真心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浪子哥，都是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来支持我们明轩，来支持我们的新歌声。 谢谢大家。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小礼物真的，我真的是数不过来了，太多了哈。 对，也谢谢大家的热情。 对，今天的歌声是，你看我在说话的过程中就一直有小礼物过来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我听着明轩今天推荐的几首歌，其实总体来说旋律都是稍微的偏舒缓，啊，旋律上也是比较的柔情。那么今天推荐这首歌啊，一般我们嘉宾来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故事，那你今天又是因为谁呢？ 什么样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 其实这首歌歌里面讲的其实是对于自己前男友、前女友、情人的这样的一种思念，但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家人。 嗯，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是因为合唱团的面试需要一首歌，然后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功底。当时我选择了这首歌，因为我想面试的是男低这个声部，选了一首比较舒缓的、比较低沉的歌。那么这首歌我听的时候特别有感触，感触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当时大一嘛，也是刚上大学，离开家半年的时间，那半年我是没有回家的，因为大一上学期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当时呢我想的是离开家这么长时间， 对家人要有一种能够传达思念的那种方式。当时呢，我就在一个歌唱软件里面录了一首这个歌，然后发给了我的父母，发在了群里。 哇，太贴心了！ 爸妈对表达了一下我的思念之情，因为他们也非常想我，我也非常想他们。除了每天视频之外呢，我还想通过一些特别的方式对表达一下。 好，今天这首歌曲也是有明轩独特的感受，正是因为这份思念，这份深情，才使得这首歌曲更加的动听。现在我们各位的朋友依然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也是送来了非常多的礼物，再次感谢大家对挑战新歌声的支持。今天的时间已经过得匆匆忙忙的，非常的快， 沉浸在歌声中，时间流逝的飞快。 对，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个会唱歌的歌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会继续带来他的作品的演唱。那么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希望明天能够继续与大家见面。好了，今天的新歌声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了，拜拜， 明天见，拜拜， 拜拜。 跳舞就要得到崇拜，是这歌舞的节拍将奇经百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群之如何第五百